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政治理论课程主持梁锦祥， 翻嚟第二节啦。咁啊，头先喺嗰个过场期间咧，陈志仁博士就问到我一个问题啦。咁系咪总结可以即系反哈佛学派咧？就系话即系成个针对嘅情况咧，就系即系可能可唔可以喺呢个资本主义呢个体即系制度入边咧？即係得到呢個人性嘅解放，咁呢個我諗即係都一個幾準確嘅概括嚟嘅。但係個問題就咩咧？就係何為人性？即係解放呢個意思係點解？即係大家對呢樣嘢有完全不同嘅理解嚟喎。可能我嘅解放嘅標準咧就好簡單啫，就係咧我餐餐可以食呢個薯仔燒牛肉。我你呢個唔係講笑，因為呢個事實上喺曾經喺蘇聯某一個即係時代係真係覺得係就係社會主義就係土豆燒牛肉啊嘛，啊 goulash 嘛，因為我食過係好食，真係好食嘅，即係但係問題餐餐食咧就有少少疑問。咁但係可能對你嚟講話，即係所謂你嗰個人性嘅解放係咩咧？就係、是、你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啦。但係你想做到嘅嘢其實不同人有不同嘅。要求㗎嘛。嗱，举个例啦，譬如你个要求就係你想做到一个呢就係、是、仪器呢就係、是、即係探测到全宇宙有冇呢个生命嘅存在。咁但係你知如果要做呢样嘢，大家要贡献咗几多资源俾你先得㗎，係咪？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呢，其实係几难去有一个好共通同埋客观嘅标准，就讲緊呢个何为一个解放呢个问题。 即係我諗呢样嘢嘅时候，我諗到个最大问题就係同我哋以前喺即係我哋呢个节目讲过其他哲学家去比，咁有一啲去追寻嘅，佢嗰套哲学就係追寻一个成就道德。有一啲哲学家去追寻嘅就係要追随荣誉，就作为呢、這、一个 理财啦， 系啦系啦，即系作为呢个去指导佢个思想行为嘅最高原则咁样。咁如果你话法兰克哈佛学派讲到就系话要成就呢一个人性嘅话，咁学你话斋啦，咁人性到底系乜嘢嘢咧？我成就嗰样嘢系乜嘢嘢咧？即系当呢一个嘅目标，去指导佢去证明一啲嘢，呢个思想系唔系咁不正自明嘅时候，我就会觉得系都即系。会几含糊咯，几多嘢就会出现咗几大混乱咯。 呢个系事实上系一个问题嚟嘅。即系既然你提出咧，其实我哋都唔怕，即系再跳到个结论咧，就系、是、当讲到譬如话人性嘅解放或者所谓乌托邦社会嘅问题嘅时候咧，事实上大部分嘅法兰克福学派嘅学者系讲唔到，冇讲到俾听究竟即系所谓呢个乌托邦社会系咩嘢嚟嘅。吓，唔系讲紧话嗰啲所谓 economic planning 啊，经济嘅计划啊嗰啲问题嘅话。究竟嗰个一个社会，我哋喺入边，我哋即系个人如何，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又如何咧？呢、這个其实系即系佢哋系比较难去具体去讲吓。咁比较稍微具体去讲就马库萨啦。咁呢一节就比较详细去讲。而甚至咧就点样咧？就系、是、当一涉及到人性嘅时候咧，其实哈佛学派系要几借重弗洛伊德嘅。所以你会睇到好几个即系阿Donald啦呢啲，同埋马库萨啲。佢哋都系会提到呢、這、一个，即系讲到即系弗洛伊德啊，特别呢本《Erosion and Civilization》情性欲与文明吓。个原因就系因为弗洛伊德讲人性、讲心理嘅角度系始终系比马克思多。咁呢个咧，即系我谂呢个始终嚟讲就系马克思本身，马克思即系主义本身咧。尽管系一个。好庞大的体系啦，但系佢去到部分嘅即系人类嘅现象嘅行为嘅现象嘅时候咧，就始终要同其他嘅学科作为一个结合咯。 啊，即系始终就系话马克思佢讲嘅嘢就系嗰个嘅即系客观环境去造就咗你个人性啦。 系啊， 可能佢个原因就摆翻喺嗰个物嗰度，就唔系喺嗰个心嘅原因。 系啦，吓咁弗洛伊德佢就会睇翻即系几重要就系我哋个即系生理嘅基础，所谓嗰、那个。 生物學方面嘅一啲咁嘅結構咁樣啦。咁嗰啲我哋唔深入去講啦，因為即係我哋如果話去討論呢、這、一個即係烏托邦社會究竟應該點咧，就我諗係一百集都搞唔掂嘅。 不過我講多一樣少少啦，即係我自己一個感覺，即係好短嘅時間去睇一睇佢哋做嘅嘢，就係話，我覺得佢哋呢班人最大嘅價值就始終都係喺佢。用重走翻部分即係馬克思走過嘅路、由康德、黑格爾佢哋嘅嗰啲哲學嗰度、去重新去再諗過一套嘢出嚟，去解決佢哋眼下認為資本主義所造成嘅呢個爛攤子所造成嘅呢堆問題咯。 嗱、舉個例子就係、譬如喺資本主義入邊、人嘅異化，佢哋唔係用呢個 term， 但係即係你好強烈，佢哋會睇到呢個問題，人際關係之間嗰個疏離、甚至佢嘅即係喺嗰個去到佢哋嗰個年代，即係出現嗰個開始嗰個消費主義嘅高潮，而好多藝術嘅呢一啲咁嘅活動咧，已經完全變成商品，佢哋開始當期出現咩咧？譬如出現呢個 jazz 啦，甚至即係有 pop music 啦，電影啦，呢全部佢哋用呢一個角度去睇，所以於是乎咧喺凡考科學派入邊咧有一個即係比較即係新嘅馬克思嘅角度，就叫做文化馬克思主義。但係呢個犧牲呢個角度轉移咗，係犧牲咗咩咧？就係、根本佢哋唔會睇過經濟嘅，即係呢一啲咁嘅現象咁、所以喺泛亞科學派喺經濟方面咧，即係嘅研究咧相當之弱嘅，而佢哋都冇興趣，係咪啊？咁呢個同傳統馬克思嗰個做法係相當之唔同啦、好啦，咁即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有一個即係少少嘅題目咧，都要同大家講嘅，就係頭先我哋第一節尾嗰時候講到嗰個實證主義個問題啦。咁、其實一般嚟講咧，就係喺50年代、60年代咧，其實佢哋喺個學術界入邊就出現一個好大嘅辯論，就係、究竟即係泛亞學派同埋呢個所謂實證主義之間嘅即係互相嘅辯論，咁有啲人咧就將呢個 Karl Popper 咧歸類咗呢個實證主義，咁其實呢個唔啱，因為 Karl Popper 自己都話自己唔係實證主義，係嘛？即係實證主義就頭先我哋第一節未講嘅，就話首先你要從事一個研究，個前提就係你去研究嘅事實先，即係現存嘅事實係咩先嚇？就唔係用一個即係價值判斷去指導咗你，究竟你對呢啲事實進行一個所謂批判也好，或者即係詮釋也好， 即係其實 Karl Popper 佢自己佢係講好多呢個科學方法啦。 個科學方法佢講嘅方法咧，其實係佢都已經講明啦。實際上咧就有呢個價值嘅取向有前提喺度嘅，就唔會有一個純粹客觀嘅一個咁講法。 係啦係啦，即係所以其實佢自己都講好多呢個科學方法嘅限制嘅，即係所以如果一下子將佢歸類咗係， 所以實證主義咧就唔啱， 嚇就唔啱。 咁但係咧，即係佢同法蘭克福學派拗個咩咧？佢就認為咧，法蘭克福學派咧就太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就所謂個歷史主義嗰度，即係太多呢、這個，即係覺得歷史係有一個即係所謂劇本，或者係一個轉變喺度。咁佢實際上要針對現實上邊嘅法蘭克福學派嘅即係嗰個政治嘅agenda。或者那個議題是什麼呢？就是法蘭克福學派要傾向一個什麼，就全面將這個資本主義就是推翻。大家要記住，這個是口頭上的，因為 Donald 這些 理論上 就是這些一落實到具體層面 都有人嘗試落實具體層面，他就跟那群人鬧交都很重要。 這個就是我覺得為什麼可以切入點的問題，就是因為你在香港現在你就見到這樣東西， 有人提出要去搞一些抗命的時候有人去支持後援他但結果真的做起上來的時候結果大家鬧交鬧得很厲 害。再簡單說，就是 Karl Popper 我們 Donald 都說就是他翻到咩咧？就是话呢一个咁嘅所谓历史主义咧，客观上嗰个政治嘅含义就咩咧？你要一次过收呢个制度皮，革命。卡波维永远认为咧，所有嘅即系真正能够达到社会改良嘅方法，只能够系所谓逐步去做。咁呢一个咁嘅即係辩论啦，或者呢一个咁嘅问题呢，我哋到讲 Karl Popper 嘅时候，其实我哋要再详细讲嘅。今日只係点一点睇，因为佢曾经同呢个法蘭克福學派呢就开个火嘅咁样。咁但开火嘅原因好多人误解咗，咁其实 Karl Popper 就唔係实证主义嘅。好啦，咁跟住头先我哋讲呢个问题啦，就係、话落实到具体层面嘅时候呢，法蘭克福學派如何呢咁样。咁 Donald 就即係好保守啦。咁但係去到 Marcuse 呢，佢就唔同地方，佢就喺加州嘅。即係完全嗰个地方都唔同晒啦，嗰个即係地貌啊或者点样都好。但係 Marcuse 呢，其实我首先要提一提一样嘢，就係、呢 其實他在這個四十年代的末期呢，不是四十年代的中期或者前期呢，他是幫這個，就是幫美國政府，甚至有一個時期是幫這個 CIA 的前身 OSS，嗯，就專門研究德國的納粹主義，嗯，那這個其實是情報部門做的事來的，即實際上他幫過，即類似 CIA 做一些分析的工作的，而聽說是做得不錯的，咁所以咧，佢喺即系大家當然頭先我哋講話法科學派咧，好多都係好即係學術性啦。咁，但係佢哋現實上佢哋係如果特別係涉及到納粹主義咧，佢哋係做過一啲實證嘅研究嘅，就唔係純粹話即係批判啊嗰啲咁樣嚇。咁但係去到呢個六十年代嘅中期或者後期嘅時候咧，其實馬庫薩咧已經係同一班即係最激進嘅學生咧，係作為佢哋嘅思想的导师，咁， 嗯， 呢个导师的情况是去到点样呢，就是他在呢个美国的加州大学讲，即系去做做教授的时候咧，佢系收过死亡恐吓嘅，而有部分学生系当其时系即系做佢嗰个保镖嘅。咁當然啦，呢，這、一個即係死亡恐嚇，我諗冇具體執行到嘅，因為即係你咧可以想象到啦。如果學生做保鏢係幾一咁幾件一咁幾件一件幾咁無可奈何嘅事嚟咧咁樣嚇。咁但係咧，即係馬庫薩對於我哋今日嚟講咧，佢就問咗個好重要嘅問題。而事實上，我頭先去圖書館抄佢嘅書嘅時候咧，其實借佢書啊比較難借。我諗今時今日都仲有好多人睇佢嘅書嚇。而阿 Donald 就比較易借好多啦。即係似乎即係一般嘅香港學生對佢興趣不大。馬庫薩同埋好多法學科學派都問咗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入面，佢都一個成熟嘅資本主義社會入面，產業工人、馬克思筆下嘅無產階級 proletariat， 仲係唔係一個社會革命同埋政治革命嘅火車頭？法學科學派絕大部分所即係我諗，即係佢哋差唔多叫共識。就是无产阶级已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火车头。咁，呢个喺今时放喺今时今日嘅香港系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议题嚟。嗱，我哋唔系将嗰个即系反对资本主义嗰个问题就系，套入香港而家呢个现状，而系我哋将个问题改变咗少少，我哋就问喺今时今日香港，要有一个即系改变我哋社会现实或者系。保障到我哋而家现有嗰，那个即系生活方式嘅，究竟系边一个社群？ 嗯， 咁我谂我同你如果即系好直觉地去答呢个问题，都系应该唔系无产阶级啩？个原因唔系即系去贬低呢个无产阶级，因为已经冇咗无产阶级嘛。嗱，那个无产阶级的定义就系产业工人啊，即系大家唔好听错，因为被剥削与被剥削阶级系继续存在嘅，即系所谓呢个剥削嘅关系嘅。但是被剝削嗰班人或者剝削嗰班人同以前十九世紀嗰種資本主義嗰個情況同今日係完全係唔同， 即係對照一下啦。其實馬克思同恩格斯及以後嘅人講嘅嘢就係話，喺當時佢哋眼見到嘅嗰種即係資本主義制度啲之下，呢咁嘅產業工人被剝削嘅情況，只會越嚟越嚴重，令到呢個 激化到成為一個資本主義資本家同埋產業工人之間嘅係最大嘅矛盾。 係啦係啦，而且咧呢個趨勢就係話會一路倒向呢個無產嗰邊嚇，咁，於是乎嗰個大多數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呢啲咁嘅無產者嚇，咁，所以就會形成一个条件，就令到将来他哋认为必然就会系即系无产者会 take over， 即系会赢嗰啲， 一人多嘛， 系啦， 掌握一人多嘛。 但似乎喺香港呢个情况就系见唔到啦，吓个产业工人嘅数量越嚟越少。 系啊，咁因为根本而家你冇工厂啊嘛。嗱，呢个咧我哋必须要讲得好清楚。头先我哋讲系无产阶级。嗱，如果你定义为一个即系大家冇钱。即係你冇樓啦，你三餐不計啦，咁你即係餐揾即係from hand to mouth 啊，餐揾餐食餐餐清咁樣，咁呢個無產階級嚟嘅。但係馬克思講嘅嗰個筆下嘅無產階級就係產業工人，即係你喺工廠入邊做嘅，咁你嗰路你揾唔到嘛。咁頭先我哋講緊嗱冇咗呢個火車頭，佢就係講緊嗰種，就唔係講緊啲冇錢即係好窮嘅人啊，兩件事嚟嘅。 但係你啱提咗一個字，我覺得有香港可能有得搞嘅就係咧，你講冇樓階級同有樓階級。 所以我讲个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永恒存在的嘛。好啦，咁呢个马库萨就讲一样嘢，就话咧，当前喺佢哋嗰六十年代嗰，那个，你唯一可以冲击到个现有嘅政权或者个现有嘅体系咩咧？即系呢一个社会体系咩？就系，你被边缘化咗个人。其中一个组群咧，一个组别咧就系学生。 咁喺当其时嚟讲，佢呢个睇法系啱嘅。 嗯， 因为美国咧，甚至头先我哋讲紧即系开头片段个 Bademanoff 好多系学生嚟嘅，就系、是、被边缘化咗。即系喺呢个制度入边，佢哋揾唔到佢哋自己存在嘅价值。于是乎，好多人就会出嚟去即系否定呢一个现存嘅制度，否定嘅现状，继而做出一啲激烈甚至系极端嘅一啲即系暴力行为。咁好难得嘅就马库萨系完全企喺呢班人身边。咁于是乎咧，一翻翻嚟回应翻一开头嗰节，即系过冇几耐。右派的一些学者就说，当年你在德国西德赤内，甚至在美国一些所谓 Weatherman， 一些即激进学生，即是专搞所谓恐怖主义学生，其实他们的思想的来源就是来自这班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库萨。咁嗱，呢个我哋唔讨论啦，因为呢个已经系明日黄花啦。咁我只系俾一个好简单的答案啫。当其时点解学生会咁激进呢？就因为好多人都系被征召上呢个越南嘅战场，而好多人都唔想做呢样嘢。咁于是乎，好多人都激进话：无端端我读紧书，做咩仲我走去打仗啫？系嘛，系嘛？咁呢个系一个好客观嘅一个，即系影响到佢哋既有生活习惯。我唔应该用一个咁即系低调，即系咁和谐嘅 term， 甚至呢个系影响到佢哋嘅即系成个即系生命安全嘅一个即系政府嘅政策嚟。但是你可以作一個比較，就是去到在伊拉克戰爭的時候，即是如果美國政府是不用這個徵兵制，它用募兵制，根本打不打仗對整個即是學生是產生不到實質的影響，於是乎反正的戰爭也都搞不起。那這個是很實際的一個即是現實，就是如果那個事情本身不是直接挑战到你自己的即现有的生活的习惯，或者甚至生命的安全呢，你是不会出来走去反对他的。你不会用一些很激烈的方法反对他的。不会成为一个即大型的反正活动的。去到这个如果是美国实行这个募兵制的时候呢，反正活动只是停留在一些即所谓小众的一些这样的活动里面的。好啦，那个我们不详细讨论。而是我哋要将成个马库萨问嘅问题同埋一啲答案移植翻喺，即系喺今日香港问翻，就系今时今日，如果譬如我哋争取民主、争取香港嗰、那个，即系固有生活价值、固有价值同埋生活方式嘅保障入边，究竟边一班人会行出嚟去保障呢样嘢，会行喺最前边？你为咗嗰、那个，即系呢一个咁嘅。目标你可以去得几尽。一开头嗰班就去得好尽啦，即係放炸弹啊咩成。咁但係香港我哋会去到几尽呢，我哋会做到咩，同埋边班人去做。我哋已经唔係咁高层次要讲緊话，即係我哋喺香港要解放我哋嗰个人性啊，要我哋嗰、那个即係日常嗰、那个工作要全部合乎我哋嗰、那个即係人性解放嘅目标啊！我哋 而家讲得好和谐，一直讲保有翻我哋固有嘅生活方式， 净系去到呢一步啫。咁究竟班人会做咧？咁样咁你会睇到一样嘢，就系学生、大学生喺香港系唔会做呢样嘢。我唔知你同唔同意啦，即系举呢样两日嘅例子啦。我花城带我睇睇。冇乜人想讨论呢个问题，冇乜人介意呢样嘢。 我都报告一下，港大一切如常 ，business as usual 系嘛？ 系吓，即系有少少，我会觉得几不安呢种如常，我会觉得。 好似就人多少少系中大咩？ 吓，中大就学生同埋老师啦，新闻系嗰班老师都自发地咁走咗出嚟。 咁我谂唔系呢个，唔系涉及到即系中文大学有新闻系有冇新闻系呢个问题咯。而是可能中大的传统是在这些问题上面他们会走得比较前的。但是我们要问一个整体的问题，就是学生运动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之下，他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风潮。举个例，在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在60年代的美国，60年代末期的美国和法国西德，咁一个唔好讲嘅就係中国啦。嗰陣时有所谓呢、這个，但係嗰个係一个官方策 即係促成嘅一個咁情況啦。咁所以嗰個我哋唔講啦。但係喺香港都係曾經係喎， 1970年代嗰陣， 七零年代，即係買少少有個 time lag 喺度啊嘛。但係即係都有一個所謂叫火紅的年代嘅出現喺港大入邊啊，亦部分人我認識添啊。咁但係今日係可以講係死寂嘅。即系完全冇呢样嘢吓，你入边想讲个 talk， 如果讲呢啲问题都冇乜人听添嘅啫。咁我唔俾答案啦，我净系想问你，即系你自己喺大学咁耐啦，你点解释呢样嘢咧？ 我其实我睇完今日嗰啲资料，我有谂少少嘢嘅，其实就系系唔系真系今日我哋呢一个嘅社会游戏已经能够去足够去容纳翻呢班学生咧？即系大家系继续去忙，继续为佢生活去忙，继续为佢揾食去忙。佢唔觉得出边呢一个，即系我宁愿留翻时间心力去继续喺呢个社会争取机会，而佢相信呢个社会会俾到佢机会。咁 唔系，但系呢个又唔系即系完全啱。大家你谂下，而家譬如大学生孭几多债先？即系。可以讲话大部分同学一入去读嗰几年咧，就可以讲出嚟就变成债仔啊嘛。 而且 仲有一样嘢，读完出嚟可唔可以买到楼？ 嗱， 我唔系讲我同意呢样嘢，我唔觉得你读完出嚟书嚟，你必定要买到。但系大家好有感觉就好惊，即系。哇！首先而家定第一時間申請公屋先。 其實你話係咪好識驚？又未係好識好，即係好識話驚嚇。我買唔到啦，我問屋企人攞嚇，跟住住喺屋企咁樣，就係咁多啦嚇。即係冇人覺得有一種好似身家性命受到威脅、燒到埋身嗰種感覺。 冇人啦，即係最緊要呢樣嘢啦。即係呢個一個客觀現實就係、是，佢同喺六十年代嗰班學生、美國那班學生嗰個情況係完全。嗰班學生就喂，聽日即係去一個完全唔識。地方就打仗，喂，梗系同你反台大佬嘅系嘛？咁而家就未去到呢个地步咁样。咁我谂咧，即系如果我哋去尝试答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其实所谓 marginal group 咧，系一个随着时代改变，即系大家要永远系去具体去分析嘅一个情况嚟嘅吓。而个问题就系呢个 marginal group 本身，佢有冇一个意识，有冇个强大嘅动员力，甚至一个。即系企喺社会运动最尖端嘅一个咁嘅能力咧，呢个系随着嗰个时代嘅改变而去即系不断去转移，而唔系话我哋透过一啲好严谨嘅或者甚至好科学嘅社会方案，我哋必然界定到呢一啲咁嘅社会嘅即系所谓 agents 啊呢啲咁嘅行动嘅。嘅棋手喺度， 即系其实我哋用翻香港呢啲最近一两年发生嘅例子，好容易睇到啦。即系点解会系反而中学生喺呢个社会运动走得更加前咧？佢哋真系受到一啲压迫嘅，真系佢分分钟受到压迫，比中学生比啲大学生更加多，佢受害者喎，真系。 嗱，我就唔知啊，因为我同呢个中学生距离太远啦。咁但系你讲个必，即系我谂都系一个事实嚟嘅。无论从嗰个即系激烈嘅程度，即係表達嘅能力，以至嗰個即係奮身嘅程度咧，佢哋而家遠遠比香港大學生咧 係走得更前， 走得更前嘅嚇。咁我諗即係可能我哋得閒，我哋都會問一問呢個問題啦，即係直接問佢哋係乜嘢動力？即係除咗我哋講個人嘅一啲即係所謂佢嘅天分啦嚇。舉個例，突然間有個同學係好醒嘅，即係佢叻到分析曬到成個社會，但係起碼一個問題就係有一班人跟佢，有一班人去 buy 佢先得噶嘛。咁但係。呢、這個現象本身咧，其實就同我哋以前所即係習以為常，覺得嗰樣嘢會出現嘅嘢，就出現一個好大嘅落差。就係我哋以前講到估計到就係話，喂，凡真有呢啲事上嚟嘅時候咧，大學生一定係走上前，因為佢哋嗰個就係年青人最堅持理想嘛。覺得個社會有啲咩唔妥嘅時候，就第一時間出嚟鬧鬧鬧鬧鬧，同埋組織。我哋甚至喺八九年六四嘅時候出嚟嗰班，首先都係學生嚟嘅，咁但系咧，今時今日香港就完全唔係呢回事啦，就反而是中學生。咁我覺得咧，其實呢個係可以即係 deserve 呢個值得做一個即係社會嘅調查同埋一個分析，點解會咁樣？而我哋今日講化學科學派咧，其實咧就係最主要就係想講呢樣嘢啦嚇。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其實都要即係再講翻啦，就係所謂呢個無產階級嘅問題啦。因為所謂無產階級即係成為一個革命嘅火車頭呢樣嘢咧，喺六十年代嘅美國都唔係，佢哋都有好多產工人。嗰、那個情況係點啦？就是、當其時咧，即係去揼呢一班學生，或者支持呢個美國喺呢個越南參戰嘅時候咧，其中一部分咧就係呢個支持共和黨，即係支持呢個戰爭嘅工人嚟嘅。 咁呢個客觀去睇呢個Marcuse去講翻呢番咁嘅即係説話咧。其实大家真的不要批评他，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来的。即是为什么我特别去到美国看，因为即是在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批评，即是他右派面当然插他啦，说他这班即是恐怖分子的即是思想的导师啦。但传统的左派呢，即是插他，就是你为什么不讲回这个马克思那套，就是这个无产阶级，即是一个即是社会即是政治革命的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呢。但个客观嘅现实就唔系嘛，系嘛？咁我谂去到今时今日，香港都如此啦，系嘛？即系你，如果你真系好，即系放开所有嘅偏见或者即系所有呢啲咁嘅框架，即系呢啲咁嘅前提睇，就的而且确你系揾唔到一啲真正正革命有即系革命理想或者系改变社会嗰个动力嘅。无产阶级度，系嘛？咁呢个就可以作为一个结论啦。咁另外一个即系都唔够时间提咧，就点样咧？就即系其实咧，佢哋法兰克福学派都可以作为一个代表，就系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咁当然个历史咧就唔系咁简单，就唔系佢哋即系首先就话即系成为咗呢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嘅即系开拓者咁样。因为事实上开拓嗰个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就叫 Lukács Georg 吓。咁就匈牙利籍嘅，咁大哥我哋唔讲啦。但係西方马克思主义系咩呢？其实就喺即係一啲西方嘅大学入面去从事马克思主义嘅研究，而继而对呢、這个即係、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呢作一个好彻底或者好深入嘅批判嘅学者。咁但係对于我嚟讲呢，其实点解我唔多讲呢？就因为我觉得呢，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实际就等于一隻冇咗爪冇咗牙嘅老虎，即係讲就凶狠。咁我呢个节目唔讲粗口㗎嘛，就下一回你就你意会囉。咁我諗陈志文博士喺大学入面都即係感同身受啦呢样嘢，係咪？即係涉及到好激进嘅议题嘅时候呢，讲係唔需要付出代价嘅。只要你当你做嘅时候呢，你就发觉呢喺呢个学者个位係相当之难去做。因为呢个位本身就太舒服啦。如果你要真系做从事一啲抗争嘅嘢咧，其实你个牺牲就系工作安全、生计嘅问题吓。咁嗰啲唔系绝大部分人系所做。咁所以讲到尾咧，其实即系真系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嘅一啲理论嘅专家，甚至即系学者嘅成员咧，实际上都系咩咧？实际上都系呢一个小资产阶级。咁嗱，呢个系我个人嘅一啲好 离地 啊，好离地吓，即系好坦率嘅讲法啦。即系就大家唔好放入呢个政治理基础课程嘅常规嘅内容入边，因为呢个纯粹个人意见嚟嘅啫。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除咗西方马克思主义咧，亦都系所谓新左派。咁新左派咧，其实亦都系Marcuse嗰个时候咧，即系六十年代嗰时讲起嘅。咁就系咩咧？其实就系话佢哋一方面。即系坚持嗰个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嘅批判，但另一方面咧，就是、对呢个苏式嘅马克思主义咧，持一个亦都系相当之批判嘅角度，就系话佢根本冇实践到马克思主义嘅精神。咁呢个就是所谓新左派啦，咁样。咁但系毕竟咧，即、就、系、是、无论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翼咧。喺今日都系明日黄花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嘅节目咧，我哋都系到此为止啦，我哋就唔详细再好似以前托司机啊、列宁嗰啲讲咁多集，咁就下一个礼拜咧就更加精彩啦。下一礼拜咧，我哋就讲齐泽克啊，咁就即系老实讲，我唔熟噶，我谂陈志文博士都唔熟啦。咁但系都系即系尝试下啦。咁啊，即系讲埋齐泽克咧，其实基本上咧，成个马克思主义嘅传统咧就。即系差唔多，我哋都完噶啦。咁跟住我落嚟，我哋会讲啲咩咧？就系、是、无政府主义啦，同埋呢个废边社同埋福利社会。咁讲完呢、這个，其实基本上成个即系社会主义思潮系嚟，我哋就完成咗噶啦。吓、咁就即系都算系一个成果啦。好，咁我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